建筑物寻找失踪者。灾害与应急管理处说，暴雨在卡斯塔莫奴省导致52人死亡，石诺普省和巴尔滕省亦都分别有9人和1人丧生。受灾三省已经有近6500人投入救灾工作，近2500名的灾民被直升机和船只疏散到安全地方。泰国反政府示威再次演变成警民冲突，示威者向警方掟物品，警方以催泪弹和水炮驱散。几千名示威者揸车和电单车在首都曼谷市内参与汽车游行，并响号以示不满。另一批示威者就在巴育的住所附近和警方冲突，在一星期内第五次。曼谷警方为使用武力辩护，强调在使用催泪弹、橡胶子弹和水炮方面都符合国际的标准。又说自上个月中爆发新一轮的反政府示威以来，已经有130多人被捕。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3， 日元 109.53， 瑞士法郎 0.915， 加元 1.252， 人民币 6.478， 英镑对美元 1.387， 欧元对美元 1.18， 澳元对美元 0.73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578 点，跌39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78.46 美元，卖出 1,779.18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沿岸。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喺收费广场啊，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车龙咧都仲有噶，排到去收费广场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新墟。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什么比深入地下河潜水更危险？有什么比近距离捕猎凶猛野兽更考胆量？又有什么比在北极冰海拍独木舟更高难度？ 是一边要历险，一边还要拍低它啊。 电视节目一起闯天下，无极行揭秘，将探险家史提夫·巴克沙尔在之前无极行节目镜头背后的惊险实况完全曝光。 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另一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正式展开。大决战首次以电视剧形式展现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呈现波澜壮阔的中国命运大决战。 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8月16日，民阵发声明宣布解散。 本港新增一宗输入个案，患者由墨西哥抵港， 限期前未完成申领消费券登记，政府作出特别安排。 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 占领总统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星期一的早上8月16日在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在这里。早晨，欢迎大家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看千禧年代的。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成立大概是19年的民阵啦，过去都见到佢有举办唔少嘅大型游行嘅，包括七一游行等等啦。寻日咧就见到民阵发表声明，就话各个成员团体咧遭到打压，公民社会面临前所未有嘅严峻挑战，冇成员参与嚟紧一届嘅秘书处。咁所以咧就無奈宣布解散。尋日民陣嘅聲明嗰度亦都講到話喺13日啦，即係上個星期五咧，係召開個周年大會啦。咁出席嘅成員係一致已決係即日起解散啦。咁亦都指咧民陣資產托管團體咧將會將大約咧160万元嘅資產會捐俾一啲合適嘅團體嘅。見到警方都有回應嘅，就話今年四月嘅時候咧，佢都指民陣係未註冊為社團啦，係涉嫌違反社團條例，要求提交資金户口等資料。咁尋日咧，警方亦都話民陣係未有依時提交呢啲資料，正積極咧係跟進佢違反社團條例嘅罪行啦。又話民陣成立以嚟咧都係以嚟咧都系未註冊為公司以及係社團嘅，咁屬於係不合法運作嘅組織。咁就話會全力去追究任何組織啦，以及人啦，有冇係違反國安法啦，以及係其他法例嘅。見到港澳辦發言人有回應啦，就住民陣話宣布解散，咁佢就話需要對民陣咧係依法追究啦，亦都話要係除惡必無盡。咁另外咧，中聯辦咧亦都話民陣咧係多年嚟係肆意挑戰法治底線啦，係跨台咧係咎由自取等等嘅。咁新華社都講到話民陣解散咧唔等於係認罪，亦都唔等於咧係逃脱呢個懲罰等等。就住民陣嘅解散對於即係社會啊，或者對於一啲即係搞遊行嘅情況，係咪日後都會更加困難呢？等等對於民陣咁多年嚟喺公民社會等等嗰個嘅意義咧，可以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嘅。有民陣前召集人楊正賢，早晨。 早晨。 早晨，楊正賢，講下昨日見到民陣就有個聲明，就宣布解散，都講咗佢哋頭先嘅原因啦，包括就係話成員團體遭受打壓啦，咁又都講到話公民社會即係受到前所未有嘅挑戰啊，召集人亦都因為係即係身陷囹，咁就咧就冇辦法係維持運作等等。你自己點睇佢哋最終有呢個解散嘅決定呢？ 我諗佢哋呢一個決定都係非常之不容易啦。喺今時今日嘅公民社會底下，支持民主同埋堅守住人權價值嘅組織者同埋行動者咧，佢哋都係面對住選擇性執法啦，非常之武斷嘅執法標準啦，任意拘捕啦、拘禁啦。頭先喺個聲明裏面亦都大家聽到，其實民陣嘅召集人、前召集人啦、陳浩仁啦、同埋Jimmy 啊等等咧，其實佢哋都係喺呢一個監獄裏面。咁所以呢一個決定係一定係非常之不容易，亦都係顯示咗就係喺呢一個國安法底下嘅香港係充滿住白色恐怖，同埋政府咧係想去殲滅咧所有意見嘅聲音。咁呢一個係一個即係好悲傷，同埋亦都係令人沮喪嘅一個事實嚟。咁但係我想即係亦都想提下大家，就係諗翻就係喺2002、2003年未有之前未有民陣噶嘛。當時嘅公民社會係點樣嘅？當時嘅公民社會其實都係靠唔同嘅團體同埋個人去不斷去努力，就住一啲不公義嘅事情去發聲。民陣啱啱成立嘅時候，都其實係幾十個團體走埋一齊，因為當時佢哋覺得23条真係非常之有問題，係會抵觸到我哋嘅言論自由，所以係走埋一齊去就住呢個議題發聲。咁我諗其實大家都係要記住啦，就係每一個聯盟同每一個組織背後咧，都係唔同嘅個體喺度努力。只要個體我哋走去努力，我哋堅持堅守呢個價值嘅話咧，公民社會係唔會死。我哋堅守嘅價值都係唔會死。 頭先講到包括陳浩桓啦，咁佢就係民陣嘅召集人啦，咁佢亦都講到喺個聲明度講到佢係身陷囹圄啦，咁就所以秘書處冇辦法係維持運作。我想知道其實喺實際上嘅運作係咪真係冇辦法，定係其實打壓嗰樣嘢對於民陣嚟講係嘅考慮係大一啲嘅咧？呢十幾年嚟民陣喺成個社會發揮嘅作用又係啲咩咧？你覺得？ 因為我都卸任咗一段好長嘅時間，所以民陣近來係點運作呢一個，我真係唔清楚。咁當然即係團體裏面其實佢面對非常之大嘅壓力，呢幾個月大家都會睇到。民陣過去嗰十幾年佢發揮嘅作用，我覺得主要係兩個功能，第一就係佢喺議程上面一個制定嘅功能 agenda setting。因為每一年嘅七一啊或者元旦遊行咧，其實都係標誌性嘅。即係民陣喺0371嘅時候攞咗喺呢個歷史成功攞咗一個老牌嘅位置啦，老牌動員嘅位置，咁令到每一年大家都會期待緊七一嘅主題係咩？而如果大家諗翻咧，就係、譬如好似2000年代至到2012年代左右咧，其實七一遊行咧嘅遊行主題都係非常之長啊，同埋有好多好多元嘅，成日都有人話好似嘉年華咁。而實際上其實七一嘅空間亦都係俾咗好多唔同團體，例如做土地嘅團體、勞工議題、性小眾團體等等咧，去講到佢自己嘅聲音出嚟。咁呢個係即係非常重要。咁第二就係即係由於佢係一個歷史時空底下拎到一個特殊位置嘅動員團體啦。咁所以民陣佢去動員出嚟嘅遊行咧，其實都係相對低門檻，同埋係令到可以唔同光譜啊，或者係領域嘅市民咧，唔同階層市民都可以參與到。咁呢一個對於香港公民社會發展嚟講，絕對係有一個培育啦，同埋係令到可以服務更加作用嘅。 咁喺民陣宣布解散之後，你覺得日後對於頭先講到即過往都可能有好多嘅唔同嘅社會議題可以就住喺民陣嘅遊行嗰度係表達出嚟啦。日後呢一啲嘅聲音啊，或者對於香港成個集會自由啊、結社自由方面睇到嗰個方向會係點咧？或者冇咗民陣之後，要再搞一啲唔同形式嘅遊行去表達意見嘅時候，有冇一啲難度會增加咗咧？ 我諗大家都理解到咧，就係唔係因為冇咗民陣，所以令到呢一個遊行集會等等嘅形式咧係難咗啦。而係因為喺而家白色恐怖嘅情況之下，政府對於呢一個遊行自由同埋呢一個集會自由嘅打壓，令到民陣過往民眾常用嘅一套嘅反擊咧係變得相對困難。咁當然即係呢一個即我哋要強調一樣嘢，就係遊行同埋自由，遊行同埋集會咧係我哋基本嘅自由嚟嘅，係我哋嘅權利嚟嘅。遊行集會自由咧，其實對政府嚟講咧都係有利嘅，即係好多學者其實已經講過，就係喂，其實你都需要去理解呢一個民意，同埋知道嗰個社會矛盾喺邊度。如果冇咗呢一種嘅方式咧，去即其實政府而家都好頭痛噶嘛，其實佢都唔係好知道啲市民喺度諗緊咩噶嘛。講社會矛盾咧，谷到一個位咧，其實可以係一發不可收拾。咁當然行動者、組織者或者基本嘅市民，佢哋而家面對嘅風險係一定係大咗噶啦。咁但係當個社會矛盾不能夠解決，當呢個政府其實佢亦都係成日都喺度做錯事啦嘅情況之下。咁我哋都係需要去捍衞翻自己生活嘅方式，去捍衞翻嘅權利嘅時候，咁我哋即遊行同埋集會，以至係其他公民參與嘅方式，我哋都係需要繼續去做。咁當然我哋即係一個咁高壓嘅環境底下，我哋就需要用一啲更高創意啦、更加靈活啦嘅方式啦。民陣呢一種好多團體相對高調地集結喺一齊嘅反擊，可能在短期之內沒辦法可以重新複製出來，但是不等於我們是不需要連結一起，即是我覺得民陣最其中一個都比較少人說的價值呢，就是它真的將不同領域的團體呢拉埋了一起。譬如好像當年我是學生，我可以接觸到性小眾團體，我可以接觸到勞工團體、宗教團體，一個社會的大變革呢是需要不同領域的人呢去走埋一起。咁所以連結係好重要。只要我哋繼續喺我哋嘅生活唔同嘅領域裏面繼續去深耕呢一種嘅連結咧，我唔相信公民社會係會完全敗壞或者死亡。 而我哋都相信咧，就即係要相信就係會有改變嘅可能。 嗯，有冇睇到譬如民陣過去一段好長嘅時間都有搞七一遊行啦，見到政府往往喺遊行之後咧都有一啲回應嘅。舉個例啦，譬如喺2004年啦，咁啊當時行政長官咧都有就住七一遊行咧係發表聲明嘅。當時咧就係董建華，咁佢就話咧係清楚聽到咧你哋嘅聲音啦，了解你哋嘅訴求咧，都知道你哋嘅期望，無論你哋用咩方式表達你哋嘅意見咧，都會係細心傾聽嘅等等。咁亦都見到往後多年都有類似嘅說法，即譬如去到2007年啦，政府亦都喺聲明嗰度講話尊重市民集會自由啊、集會遊行同埋發表意見嘅權利啊等等嘅。其實睇到政府過往對於民陣搞嘅遊行係咪都係有一個一定嘅即重視性啊或者尊重喺度嘅咧？ 應該咁講，就係過往嘅政府佢對於即市民去用遊行同埋集會嘅方式去表達自己嘅意見係持一種尊重，當然佢唔係積極去回應嘅。咁但係你可以睇到就係我過往有遊行嘅時候，政府都會視之為一個民意嘅指標啦。即係甚至乎其實早可能講緊八年十年嘅時候，每年七一嘅遊行嘅人數都會係成為咗一個即係政府受歡迎度啊，或者佢施政受滿意度嘅一個指標㗎。 嗯。 咁所以你可以睇到就係即係政權都係不斷喺度改寫歷史啦，即係過往佢係即係會去尊重呢一個集會遊行自由，到今時今日佢哋可以將佢講成一啲非常之邪惡嘅東西，咁確實係改寫嘅歷史。 嗯，我見到有學者都回應話，即係民陣解散啦，意味短期內都好難有一啲大型嘅遊行嘅。但相信市民咧就冇辦法妥協表達反對聲音，或者可能用其他方式表達嘅。佢又舉一個例，可能係即係提到移民咁樣。你自己覺得即係會唔會有其他方式去表達啦？除咗遊行之外，而家出現一啲移民潮，又係唔係即係對於一種表達唔到聲音之下嘅另一種嘅方式嘅表達咧？又？ 我覺得任何方式大家都喺度嘗試緊嘅，即係你頭先講移民可能係一種，就係用腳去投票嘛，或者實際去投票都可能係一種嘅一個表達嘅方式啦。以至係佢哋點樣係繼續唔同嘅領域裏面發聲啦。咁當然即係而家係一個全方位嘅打壓嚟嘅，即係就算以往一啲即係好溫和嘅表達方式都有機會係會被選擇性執法。咁當然即係冇咗民陣係咪就唔會有大型遊行呢？我覺得呢一個係值得商榷嘅。即係我又可以諗返就係2002、2003年，即係雖然嗰陣我都係一個小學六年級嘅學生啦。當時我聽返即係啲組織者講，其實一開始都係諗住有幾萬人都係參與呢一個2003年嘅遊行。咁所以其實好多歷史我哋嘅好大型遊行示威嘅歷史咧，一開始當然係有即係民陣或者啲公民團體真係動員，但係咪搞得咁可以見得咁大型，有咁多人參與，到最後都係市民自己嘅選擇嚟。當嗰個民憤去到一個位，自然就會有大型嘅社會運動出現啦。 好。唔該曬楊正賢，多謝你。楊正賢咧就係民陣前召集人嚟噶，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尋日宣布民陣就係解散嘅。咁對於呢一個嘅事件，你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另外電話旁邊仲有一位嘉賓，有行政會議成員、港區人大代表葉國謙，早晨。 早晨，方文 系。早晨，葉國謙，講下頭先阿楊正賢就回應咗啦。你又點樣睇民陣？2002年成立到而家啦，尋日就宣布解散。你點睇佢哋尋日嗰個聲明啊？有冇留意到啊？ 我一留意到，我哋都睇到民陣咧，本身即係今日呢一個決定，正正係顯露咗咧喺國安法之下，佢自己過往呢十幾年啊嘅一個嘅所作所為咧，已經走到一個窮途末路啊，大難臨頭嘅境地，所以咧呢個做法只係一種掩其息鼓嘅做法嚟嘅啫嚇。咁大家都知道咧，即係民陣啊。即係佢喺本身嚟講咧，就係、是、一個反政府一個平台嚟嘅，咁裏邊嘅43個嘅成員，幾乎所有都係喺社會上邊去反政府啊、反中央嘅一個組織。咁呢個嘅民陣咧，即、就、係、是、本身咧，就即係睇落去就好似話佢啊，即、就、係、 即係一個組織好鬆散嘅組織啊，只係有一個秘書處啊，啊主席啊會輪流嚟做莊啊，啊財政方面嘅管理咧，睇落去又話要又要俾一啲託管嘅團體去處理啊等等啊，即係呢啲咁樣咧。直至其實咧，2002年都成立啦，咁到今日嚟講，原來都唔係一個註冊嘅團體、曾經2006年咧，亦係做嗰個註冊，不過咧自己又將佢取消。即係你種種跡象你睇到咧，即係去到現時咧，喺《國安法》實施咗之後咧，呢啲咁樣嘅反中亂港嘅組織嚟講咧，佢嘅活動空間已經係。不可再有的了、 okay. 所以呢我覺得這個他的所謂解散來說也是其實標誌著呢反這個大型的反中亂港的遊行活動呢將會成為歷史的了、當然這個呢就不等於說在遊行活動是不可以舉行遊行活動就不是去反中亂港而是一種去對一些意見或者一些的自己的這方面的觀點的一種抒發、但是就不是去做一些好像民陣在過往、一些這樣的、行為令到來說呢就是香港社會的動盪 不過過往尋日就見到啦，即係中聯辦都有回應關於民陣解散，就提到話香港嘅禍亂之源等等。咁見到港澳辦都提到民陣咧係即係話黑暴啊、攬炒等等反中亂港活動嘅主要推手，有提到呢一啲嘅。不過見到過往其實譬如民陣去搞大型遊行嗰陣啦，有同警方去傾一啲遊行嘅即係秩序嘅安排啦。喺遊行完之後咧，政府都有出稿去回應喎，當中都有唔少年份咧係提到話即係尊重市民集會遊。行表达意见的权利都说会虚心聆听诉求的。即如果民阵的角色是一路以来都是和港之源，但是政府又有个回应好像都相对积极地听游行里面一些声音，两者是不是有些矛盾呢？这个位置 我觉得这样的没有矛盾的，尊重我们每一位我们市民这方面的意见、他们的看法我们要尊重的、即係我哋睇得見到喺2019年黑暴裏面，正正呢種尊重係不存在。就係呢啲民陣或者嚟講啲反中亂港嘅人士，就係對一啲不同意見用私了呢個淋火水啊，呢個殺呢個嚟咁樣去燒到 但係呢個應該唔係民陣個遊行入邊 係 嘛？ 對對，正正就係咁樣啦。佢而家民陣嘅做法咧，就係專門去發起一啲組織，所謂嘅組織一啲活動。然後你使到一個大型活動的人群就去聚集之後呢，就會去俾一個機會俾呢啲咁樣嘅聚集咗嘅黑衣嘅暴徒呢去進行。咁呢啲呢就係、是、大家睇到咁多次嘅活動都係明顯係可以見到呢，唔係一個單一話佢自己淨係講口裏面講和平和理非，唔係咁樣，背後嚟講就有呢方面嘅實質嘅情況。所以呢我覺得即儘管佢口頭上講咩堅持人權嘅價值啊等等，其實佢有冇尊重呢？大家可以見到嗱，你講個問題提及到，我都係要尊重嘅、任何嘅意見我哋都會尊重，都要用啊。香港社會實質就係一種好包容嘅一個社會，喺過去係咁樣，但係喺呢一個近呢幾年或者嚟講咧。你見到民陣所做出嚟嘅嘢，表面就係咁樣，但實質上面咧就令到社會更大嘅分化。這個咧係大家都可以睇到，等於大家都見到嘅咧。民陣好似話一個好鬆，即係有啲人話佢嘅組織嚟講咧，都即係好鬆散咁樣。但實際上面咧，喺背後裏邊有好多好多嘅喺呢個外國勢力嘅引入，佢嘅財雄勢大往往嚟講咧，即係。在你見到他組織的和策劃 的能力是之強、設備的優良呢、大家都見到，因此民陣的角色絕不是簡單，往往大家都可以深一層、這個細節想一想、了解一下、這個其實都是 反中亂港嘅龍頭大哥嚟嘅。 OK， 嗱，葉國軒因為見到譬如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啦，咁佢都講到話，即係民陣係一個大規模嘅政治動員平台啦，解散意味咧就短期內冇一啲大型遊行，亦都相信咧市民好即係冇辦法去妥善表達一啲反對嘅聲音，可能會用選擇其他嘅方式去表達，例如係移民等等。覺得民陣咪本身都係一個民意抒發嘅平台，而家冇咗佢哋一啲遊行，即係坊間要表達一啲民意都比較困難，或者會揀其他一個方式，包括係移民咁樣。你點睇呢個睇法咧？ 我唔認同一個話冇今後冇大型嘅一啲遊行活動，只要個活動唔係反中亂港嘅，而係嚟講佢自己將自己表達啲訴求，呢、這個喺基本法裏邊我哋係受到保護嘅，係受到尊重嘅。咁你話佢要選，因為喺政治上邊喺對呢一個對國家對香港嘅嗰、那個嗰、那個秩序社會一個不滿而引發嚟講動亂，呢啲咁樣當然就不能夠進行啦。而佢自己認為呢個社會上係自己要選擇另一個嘅嘅做法，即係包括移民，呢、這個當然係佢。我哋亦要尊重佢呢方面嘅選擇，但係我就唔認同於話我哋香港今後係冇呢方面遊行啊、表達呢方面嘅自由。 好啊，唔該曬葉國軒，多謝曬你。葉國軒咧就係行政會議成員，亦都係港區人大代表。就住民陣尋日就話發聲明係宣布解散，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阿富汗政局变天，塔利班占领首都喀布尔的总统府，喀布尔的国际机场逼满大批等候撤离的人士，出现恐慌和混乱场面。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正是完成一系列措施以确保机场安全，让美国和盟友人员能够通过军用或者民用的航班安全离开阿富汗。在位于喀布尔的美国驻当地大使馆，官员说已经将旗帜降下，几乎所有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已经前往机场等待撤离。美国一共部署6000名美军到喀布尔，协助撤走美方人员和为美国工作的阿富汗人。国务卿布林肯承认塔利班取得的进展较预期快，但以为美军留守就可以维持现状的想法完全错误。海地 7.2 级地震，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至1297人，超过5700人受伤。地震在当地上星期六发生，震央位于首都太子港以西大约160公里，大量房屋、学校和教堂等建筑物倒塌。随着救援工作展开，搜救人员在瓦砾中发现更多死者。由于余震持续，很多居民都走到户外过夜。总理亨利乘搭直升机视察灾情，并已经宣布进入一个月的紧急状态，呼吁国民团结，多国向海地伸出援手。海地预计会在星期一受热带风暴影响，暴雨可能导致山洪暴发，阻碍救援工作。美国和南韩今天起举行联合军演，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韩美综合考虑新冠疫情形势、联合防卫态势，外交部门力推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和平进程等的因素，决定由今天起进行为期九日的联合军演。演习主要以虚拟模式进行，不会实施实兵机动演练，亦都是防卫性质的例行演习。北韩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和统一战线部部长金英哲近日分别是谴责美韩进行联合军演，北韩更加拒绝接通南韩的联络电话。一架巴士在青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丁九桥同一架轻型货车相撞，巴士司机死亡。事发午夜12点左右，涉事巴士男司机头和颈部受伤，由救护车送往仁济医院，经抢救之后不治。巴士上10多名乘客和货车司机并没有受伤。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2，日元109.52，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3，人民币6.478，英镑对美元1.386，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日经平均指数报27,536点，跌440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78.47美元，卖出1,779.1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那段比较挤塞。在新界方面，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美松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环宇海湾；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车龙去到浪翠园二期对出；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排到去马场对出。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重复多次，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着牛头角下村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萧艳萍。 你的屋企会不会有过多的杂物？今集地球酷生活，周少祥先生会同大家一起分享拥有一件物件的时候一出一入的原则。 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地球酷生活。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 没有不可能。 继续支持香港运动员，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最新战报。 港台电视31由8月25日起，每晚9点半东京残奥时刻，速递即日赛事精华， 加上手语同步传译，让体育面前人人平等。 向本地运动员为残奥会选手喝彩。 港台电视31。 2021年8月16日，民阵发声明宣布解散。 本港新增一宗输入个案，患者由墨西哥抵港， 限期前未完成申领消费券登记，政府作出特别安排。 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占领总统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看到啦，医管局主席范鸿龄早前接受访问啦，咁佢又讲到话近期嘅公立医院嘅人手流失咧系加快咗，咁就话上年7月咧至到今年6月咧，喺公立医院嘅医生同埋护士咧流失率咧分别系4.6%啦，同埋6.5%，咁佢就推断咧部分嘅流失咧系同移民系有关系，佢其中讲到头先话护士嘅流失率咧直情系比对上一年咧升咗0.9%啦，咁佢就话都会向一啲离职嘅医护去 查詢點解會離開醫管局啦，但係都相信咧，部分都未必會係如實咁樣告知即係醫管局嗰個嘅真實嘅理由嘅。咁佢都講到話睇到一啲嘅申請嘅詳盡服務記錄啦，提早報税等等啦，咁就估計係同即係啲人離職係同移民有關啦。咁另外都講到話，因為私家醫院都有一啲醫生移民，咁所以亦都會向公立醫院去挖角嘅。等等呢啲情況咧，都會令到即係公立醫院嘅醫護流失加快。剛才他提到是這樣的情況，你作為即市民來說，或者作為病人來說，要去公立醫院即都會享用一些服務的時候，對於這個情況你又怎麼看呢？歡迎打來18723111 18723111。電話旁邊請一位嘉賓跟我們談，有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執委馬仲儀。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人。 早晨，马仲仪。头先阿范红玲提到嗰、那个即系医生又好，护士又好，喺公立医院流失嗰个情况，你自己观察系咪都系严重，或者你自己身边有冇观察到喺工作环境都有啲同事、医生啊、护士等等系有流失到啊，有离职噶啦？ 咁其实就应该咁讲啦。咁医院系一个好大嘅机构嚟嘅，咁样咧，即系人手嘅流动咧就。過往都有嘅，不過喺疫情期間嗰兩年啦，2019、2020年咧係即係明顯係緩慢咗嘅。咁因為即係又有個疫情啦、社會運動啦、經濟又好唔明朗啦，咁其實每年會流動嘅同事就喺嗰兩年好緩慢啦。咁可能即係而家2021年開始又即係個經濟又好翻啦，咁個疫情大家都了解多咗啦，咁同事又開始又有做即係之前。打亂咗嘅計劃，而家開始執行，咁係嘅，開始呢一年係比較聽到多啲呢啲消息嘅，咁下半年有甚啦，不過數字都要即係可能遲啲先會知道咯。 嗯，咁你見到係咪真係主要佢哋離職係離開香港，直情係移民咁樣嘅？ 應該咁講啦，好多同事又未必話好清楚講俾你聽，佢一定係移民嘅。咁、當然啦，這個 topic 就即係都係即係。即係成個社會嘅即係熱話嚟嘅，咁亦都真係有啲同事係出去私人市場嘅，咁因為即係經濟都好咗嘛，咁樣即係兩年呢兩年冇出到私人市場嘅同事，亦都會係而家呢個時間啊，不如趁個經濟好翻啲，可能租務嗰個情況又好啲，咁不如試下出去開始自己嘅新事業咁咯。 嗯，頭先你話有啲係去咗可能去咗私人市場私家醫院嘅，有啲係選擇係移民。有冇我唔知道有冇聽過或者傾開嘅時候了解到佢哋選擇移民嘅原因有冇特別提到咧？ 我諗啊，呢樣嘢講真啦，就算你同事有同事移民，你都唔使問佢原因啦。咁大家都係香港人嚟噶嘛，係咪先？呢啲我哋唔使問原因嘅，大家都係同喺嘅地方生活。 咁你自己見到一啲流失嘅醫生又好，護士又好，通常係啲咩崗位多？會唔會都係資歷都有翻咁上下嘅咧？ 咁當然啦。如果你話講移民同事，通常都有家庭嘅，咁有得家庭都有不少嘅年資啦。咁同樣你要出去私人市場開展自己事業，都係喺醫管局完成咗你一啲嘅培訓啦。咁都係有一啲即係專科嘅資格，咁你先可以開始出去自己有新自己嘅事業咁咯。 嗯，头先阿马仲仪讲到话2019至2020，咁可能嗰个流动啊，人嘅流动就缓慢咗，咁后屘就慢慢执行翻佢哋原本嘅计划啦。咁有冇见到话即系呢一啲嘅医生又好，护士又好嘅流失啦？喺公营系统嚟讲，有冇话睇到系有啲特别系专科系出现咗流失嘅时候，直接对病人有影响嘅咧？你自己有冇见到类似咁嘅情况？ 嗱，我自己見到，即係我就唔就係、是、第一，我又唔係醫管局嘅高層，我冇統計數字嘅，統計數字就係范生講嗰啲啦。咁我自己周遭，我諗係因為有一啲月份，例如呢個七八月咧，可能都係即係由即係同一時間啊，某一個專科突然間一比較多嘅同事。是同一時間在我專科走，咁一下子咧真係對個服務係比較影響嘅。咁呢啲可能需要時間慢慢即係消化咗啦，人手再調配咗，咁啲服務再調配咗先可以穩定落嚟咯。但係因為同一時間係同即係at the same time好多人一齊走咧，咁係真係有啲影響嘅。 邊啲科嚴重啲咧？你聽過？ 我就因為我即係講真，可能我嘅觀察都有偏頗嘅，因為我都即係正如我講，唔係高層啦。咁、 okay, 譬如話，我都見到有一啲 一啲譬如話手術科啊，有啲麻醉科或者放射科咁，因為一路佢哋嗰個私人市執業市場都係比較即係有多啲需求嘅咁樣，咁佢哋今次離職潮都好似明顯多少少，我邊嘅同事醫生同事又比較多啲咯。 嗯，頭先你話人手調配睇下可唔可以穩定翻落嚟，係咪即係譬如有啲可能即係資歷比較深啲，可能比較即係耐啲嘅，做得耐啲嘅，係咪可以靠人手調配短期內可以替補翻佢哋原本嘅崗位啊、工作等等咧？ 講真嗰句啊，大家都明白㗎啦。醫管局就不嬲都係十個煲啊九個蓋啦，咁而家咪十個煲八個蓋咯。咁只能做嘅咪多八個蓋，咪再做多啲咯。咁但係你點樣另外八個蓋都可以再做多啲咧？咁要有啲編排咯。咁我見到通常都係最快可以應變到嘅就係一啲加班工作啦。咁亦都有一啲譬如喺私營市場裏面，即係邀請一啲同事翻嚟做一啲兼職啊咁樣咯。 因為大家都擔心，即係喺公營系統出現呢個情況，直接嘅影響就係對於病人啊嘛。咁病人都有啲擔心，譬如我見到之前有啲報道話，兒童醫院有即係主力做心胸外科手術嘅醫生有辭職嘅情況，見到有啲家屬咧都話好擔心咁樣。去到一啲咁直接嘅影響，會唔會有啲咩想同啲病人講啊？或者有啲病人都擔心，會唔會好多服務喺輪候時間上面都可能會長咗喎？咁點睇佢哋有啲咁嘅憂慮咧？又 嗱，我覺得咧，心胸外科個問題咧，就真係比較複雜嘅。雖知咧，其實就唔好講呢次即係我位醫生嘅離職啦。其實呢幾年咧，你睇翻醫管局咧，即係聘請呢個有限度註冊嘅醫生咧，佢哋都有聘請心胸外科嘅。心胸外科啦、腦外科啦，或者一啲特別嘅同位素放射治療，我呢啲嘅好專門嘅人才咧，其實係好幾年我哋都唔夠，咁亦都係追溯翻，因為即係訓練一個呢啲人手，講緊係十幾年嘅事。咁我自己個人認為，當年咧我個服務同埋安排咧，同埋訓練嗰啲咁嘅預算咧，係做得真係可能錯咗，令到我哋其實呢幾年咧，同即係呢幾個科目都 keep 住係唔夠人，因為佢哋本身嗰個醫生嘅數量都唔夠，你走一個嗰個百分比咪好高咯，而真係一個服務裏面或者我個專門裏面就可能得一兩對手係做呢一樣嘢，所以走咗個影響好大。咁其實我哋咁多年都同醫管局講，你喺個培訓嗰度，你可唔可以做得好啲咧？我哋唔介你輸入有限度註冊學醫生，但係我更加想你有冇一個完整嘅計劃，係喺而家我哋多咗醫科生啦，多咗新醫生，你係培訓翻多一啲咧？呢、這個問題就真係我覺得醫管局要反省一下，因為其實。咁其實唔係淨係呢一個醫生走嘅問題，其實呢啲譬如比較獨特嘅兒科啊、心胸外科啊，其實佢哋一直以嚟嘅人手都係唔夠，而離職潮嘅問題咧，亦都係有幾年噶啦。 頭先講嗰啲就一直嘅問題啦，但係而家即係睇未來啦，或者短期之內可以點樣補救呢啲問題咧？咁政府之前都公布話會將會啦審議通過呢個2021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啦，俾一啲符合特定條件嘅非本地係培訓嘅香港非本地培訓嘅港人醫生咧，就可以唔使執業試，唔使通過執業試就可以有一個攞到一個正式嘅註冊資格啦。呢、這個幫到幾多咧？或者除咗呢個方法之外，醫管局你覺得短期內仲應該點樣做？去補翻你頭先話十個煲得翻八個蓋嗰啲咁嘅情況咧。 嗱，我自己本人好坦白咁講啦，第一我唔知道呢一個計劃有幾多成效嚟啦，亦都我好肯定咧，嚟經呢個計劃嚟嘅人咧，係唔係太大可能咧，係揾到一啲譬如係一啲好有經驗嘅，尤其是我幾個頭先討論過幾個專科嘅獨特嘅人才，因為我嘅專科獨特人才全世界其實都唔多。咁以往醫管局都透過譬如有限度註冊主動去邀請啊咁樣，咁其實亦都嚟唔到幾多。咁你呢個計劃會唔會有好大影響？我唔會覺得咯。咁一定都會入到啲人嚟嘅，亦都好大機會入到嚟嘅人咧，都係一啲比較年資輕嘅啦，年輕嘅啦，咁樣就可能諗住喺醫管局慢慢開始受訓咁。當然啦，數字就應該會好睇咗嘅。咁但係我哋睇數字仲要睇質素噶嘛。咁中層離職啊，一啲獨特技術帶有獨特技術技能嘅同事離開啊，嗰啲服務影響咗質素，我又唔太相信喺短期內透過嗰啲方法可以即係。 完全解決到。咁你話醫管局有咩可以做？嗱，咁社會嘅因素咧，咁即係醫管局都解決唔到嘅，呢啲係政府嘅責任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私營市場出咗去嘅同事，我哋都一直其實講緊啊，會唔會可以透過一啲比較即係 flexible 啲嘅同事一啲私營市場嘅合作啊，例如其實好多同事咧，佢又想出去私營市場發展自己嘅事業，但佢亦都想咧同醫管局 keep 住有一啲譬如 part time 嘅工作關係嘅。咁我哋其實講好多次，你呢個合作關係可唔可以即係寬鬆啲啊？各樣或者一啲譬如話想家庭醫工作兩邊兼顧嘅同事，可唔可以再多啲唔同形式嘅受聘嘅模式咧？咁我覺得呢度係有空間嘅。 好啊，唔该晒马仲仪，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马仲仪就系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嘅执委嚟嘅，先休息一阵。 港台节目好就系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喺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嗱，見到咧就美國咧屬於中風險地區啦，話啲冇打針嘅人士咧，如果由美國翻嚟香港咧，檢疫21日啦，咁啊，如果已經打針嘅人士咧，就可以減一啲檢疫嘅日子啊，就去到14日。如果再打針之餘再係驗出有抗體嘅話咧，就可以縮到話檢疫期咧去到7日嘅喎。咁啊，見到咧之前有一位咧由美國翻嚟香港啦，打咗針嘅外佣，咁佢就檢疫期可以係7日之後咧離開咗酒店，不過就去到佢翻嚟香港第12日嘅樣本咧，就驗到有確診咧係陽性啦，咁而且係有 L452R 嘅變異病毒株啊，咁即係話佢喺個社區嗰度咧都係逗留咗幾日嘅咯。咁啊，見到最新就話呢一位嘅打咗疫苗啦，38歲嘅外佣啦，就話佢其實咧點解會縮到7日咧？就係因為佢有個抗體陽性啦，而佢話佢個抗體陽性咧係喺上個月底嘅時候咧喺美國抽血嘅樣本咧寄咗翻嚟香港咧驗出個抗體嘅，咁啊。見到有個咁嘅情況，就話佢並唔係嗰個嘅血液樣本嘅抗體咧，唔係喺香港嗰度咧係直接抽嘅，話喺美國嗰度抽嘅咁，有個咁嘅情況。咁啊，另外咧就見到一啲專家都講到話檢疫嗰方面咧，就算係喺中風險地區嚟香港啦，打曬兩支針驗到有抗體，係咪淨係檢疫7日再加自我監察7日就夠咧？有啲專家都質疑呢一個做法嘅。呢、这、一個個案係咪反映咗而家喺外防輸入方面咧都係唔夠緊咧，或者可以再做多啲咧？這個都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有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田北辰。頭先講到呢一個外佣嘅個案啦，佢打齊兩針噶啦，亦都驗到個抗體，所以咧就喺美國翻嚟香港嗰陣咧，縮到檢疫期7日嘅。你點睇呢個個案？但係最終有驗到一確診，因為 首先我哋要搞清楚。由於新冠病毒已經變種咧，今日呢只 Delta 就算打咗疫苗針，感染同埋傳播俾人嘅機會咧一樣會好高。所以咧，呢、這個酒店檢疫期長短應該只係建基於入境者係嚟自高風險、中風險或者低風險區，而唔應該同有冇打針扯上關係。仲有專家向我確認咗。Delta 病毒潛伏期是絕對跟打針沒有關係的，所以政府將檢疫期和打針掛鈎去對付變種 Delta， 不是以前那隻，以前那隻或者得跟變種 Delta 呢第一步就行錯了。所以最簡單的做法呢就是從高風險區回來的，一類有一日打針和有沒有抗體都沒有例外，而中風險區回來呢就其實一律14日，因為如果唔係咩叫中風險、高風險啫，係咪？咁啊，中風險翻嚟咧就一律14日，取消而家呢個原本21日打咗針就變14日嘅荒謬安排，因為其實同潛伏期冇關噶嘛。咁啊，等同內地而家廣東省以外翻嚟有冇打針嘅，都一律14日嘅家居檢疫咧，係一樣咁處理嘅。咁大家覺得咁係咪合理？同埋移民好多呢，至於美國呢，最近疫情呢其實就轉趨嚴重，每日確診個案超過10萬宗以上， 应该其实呢就即时改为高风险区啦。咁所以而家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呢，就係、是、我哋要严紧把关边啲係高风险边啲係中风险，因为同检疫期唔同、 嗯、 就唔係次次等佢出咗事先至话啊而家美国係应该变高风险，佢应该有一个定期嘅划界，唔係出咗事先至改，同整体嘅確诊率嘅走势挂钩。呢几样嘢係政府应该即时去做嘅。咁即係首先美国一定返返去21日。咁有人会问啦，打针如果冇着数政府点曲针呢？我嘅答案就好简单，面对 Delta 变种病毒呢，千祈唔好諗住打咗针就係、是、感染机会低咗，传播机会低咗，或者口罩都唔使用。打针最主要嘅係如果染上 Delta, 好高机会呢医得返好，唔会出大事。最近以色列啦、啊、传出嚟啦，佢试过几个月嘅蜜月期呢全部唔戴口罩，因为佢接种率高㗎嘛。而家突然之间发觉只 Delta 佢搞唔掂，开始个確诊率起返。咁確诊率起返呢个死亡率就未冇跟住起。咁应该啲人唔驚啦，但係佢个政府又驚啦，即刻而家收緊，又要社区个距离呀、啊。又要戴口罩，个原因呢就係、是、確診咗嘅人呢要去医院㗎嘛。佢而家医院唔够床位，搞唔掂。咁所以呢个所谓叫做群体嘅免疫啊，係去到某个地步可以松懈好多呢，其实係主要防止啲人出大事。但係去医院嗰啲设施性，你顶唔顶受，即係成唔成就得住个確診率飙升，因为我哋唔戴口罩啊，开始松懈呢，其实好多地区发觉呢，呢个系另外一个头痛嘅问题。咁、 嗯嗯、 所以呢单嘢呢，社区社交距离啊、嗯、各方面呢应该持续一段长时间嘅。 嗯，但返返转头就你头先讲话，即係打针有冇即係所谓着数啊，啲人打针会放宽一啲啊。咁样打针都未必可以缩到个检疫期，对于啲人打针个诱因嚟讲又点样呢？ 咁我咪就係咁讲啦，保住条命囉。 OK， 而家咪即係唔係，我真係好直接同各位市民讲啦，衷心。而家呢隻变种病毒，如果你唔打针中咗招，我都冇眼睇，你年纪大更加即係风险好高嘛。打咗针至少我从各方面听到呢，就算你真係即係要入医院啦，其实绝大部分情况之下都医得好。基本由好耐之前人哋话疫苗一出嚟嘅时候已经讲明㗎啦，感染机会同埋传播机会冇乜改变嘅，只不过呢係你出咗事嘅时候呢，你唔会即係、由小事变大事啫。咁而家仲有一个问题我想讲讲啊，而家内地都发觉呢，佢而家要开始打第三针啊。点解内地咁紧张，你有冇留意啊？点解广州市突然之间呢爆发荔湾区呢，佢而家係处分咗成20个官员，点解其他地方突然之间收得咁紧，好多城市根本就唔准去第二个城市呢？佢接种得好高咯、 嗯， 就因为佢哋发觉咧，佢哋入边好多人打科兴咧，隔得6个月之后啊，有足够抗体嘅剩翻1/3，所以而家逼住要嗱嗱声咧，要打第三针、 嗯， 即系话将来我哋香港要抌嘅咧。唔係而家話第一針過咗50%，第二針40%，我哋就開始慢慢見到曙光。而家要開始諗第三針。我自己本人2月啊，係打咗2針噶嘛，咁我係打國藥噶嘛。而家6个月之後，我可以話俾你聽，我最近去驗抗體啊，已經跌到去啊嗰個邊緣噶啦。即係再隔多一個月咧，我就唔係足夠抗體，我變咗一個係冇打過針嘅人啦。咁但係政府我去問呢，仲未可以俾我打第三針。咁即係其實第三針嘅接種率呢，可能就係而家以色列啊、中國啊喺度追緊嘅嘢，而我哋啊提都唔提喎、哦。呢、這個又係另外一個大問題喎、哦。 不过呢个专家又都好似话研究紧咁样嘅，又未话即系咁快，即系佢哋成日就讲话第二针都未讲，咁啊咁快就讲第三针，有啲咁嘅讲法。 唯有最弊而家问题系，如果你系打伏必泰嘅，隔得6个月啦，第二针啊剩翻1/3嘅人有足够抗体嘛，我就其中一个即系、就是、示范者啦。咁所以你咪一定要研究第三针，但系事实上我识到啲人打咗系冇事，咁都系长远系点唔知啦。 Okay. 咁但系全世界其他國家係真係做緊噶咯，咁如果唔係點咧？ 咁即係話你嗰個群體免疫啊，同嗰、那個接種率掛鈎，而家個問題接種率到底係兩針定三針啊嘛？咁、最緊要就是驗抗體啦。你有足夠抗體嘅，你兩針咪算咯。但係而家唔係喎，香港一半人打伏必泰嘅喎，咁點啊？ 头先你就虽然讲到话即系， 唔系对唔住，我系讲一半人打科兴，对唔住，唔系伏必泰，一半人打科兴嘅，打伏必泰咧就似乎咧嗰、那个抗体嗰个水平就高好多。 嗯，头先你讲话即系即系唔好理话有冇睇抗抗体啊，有冇打针，总之咧就睇佢个风险嘅地方系嚟自高定中定低咁样去定佢哋检疫嘅日子啦。咁但系呢个就系落翻去究竟个政府个机制点样定咯？去到一点个确诊率去到几多先至定嗰个地方去到咩风险？你觉得而家个机制又清唔清晰咧？又 而家嘅机制完全都系出咗事咪改咯，有人嘈咪改咯。你觉得呢个系机制咩？我觉得呢个简直不知所谓，完全唔系机制。个机制就系啦，班专家要大家去睇住佢每一日嘅确诊率嘅走势，系咪？你咪一路睇住咯。如果佢一路维持一个水平嘅稳定嘅，你原本系咩区咪咩区，但系如果突然之间佢跌得好犀利嘅，你可能高变中咧。但系美国就肯定唔系啦，因为好多国家好似以色列咁啊嘛，由明明口罩都唔使戴嘅，而家开始要谂第三针啊嘛。 OK。 系咪？咁所以你要睇住噶。咁人哋国家如果确诊率高嘅，你翻嚟佢自己保住条命咧，佢传播俾人嘅机会一样都会好大噶。咁、你七日啊点做啫？七日系完全查唔到嘢噶。 OK， 好。 十四日系最少最少噶啦，所以冇嘢可以少过十四日噶。 好，唔该晒田北辰，同你倾到呢度。田北辰就系实政原创立法会议员，转头翻嚟继续千禧年代。 160万嘅资产将会指示民阵资产托管团体捐俾合适嘅团体。民阵寻日发声明话，政府近年以疫情为理由拒绝民阵同埋不同团体嘅游行申请，各成员团体遭受打压，公民社会面临前所未有严峻挑战。民阵感谢香港市民一同经历反23条、反高铁、雨伞运动、反修例运动，创出50万人、100万人。200万人的游行纪录。民阵话，让世界看到香港，让灯光照耀黑暗，相信不同团体仍然会坚守理念，无忘初衷，撑住公民社会。信播报道。 经济日报相关报道就提到，警方在民阵宣布解散之后发表声明，指对方未有依时向社团事务主任提交资料，又指民阵自从2002年成立，一直未有注册为公司或者合法社团，所以属于不合法地运作的组织，会继续全力追究任何组织和人士有没有违反港区国安法和其他香港法例。中联办发言人表示，民阵是彻头彻尾的香港祸乱之源。港澳办发言人就形容民阵是修例风波变质为严重暴乱的主要推手，民阵唯独仍然需要持续清除。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继胶樽和即弃餐具，特区政府计划制定长远计划，以全面管制即弃塑胶。环保署话，已经委托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展开公众参与，就住点样管制即弃塑胶餐具收集公众意见，稍后会推出咨询文件。据了解，涵盖的范围广泛，由日用品棉花棒、酒店的即弃沐浴露胶樽，以至到商场派发的雨伞胶袋等，都有可能被纳入规管，不过未有推行时间表。明报报道。 大公報報導，消費券計劃登記期前日結束，大約有278,000人沒有交登記表。政府發現部分人提交的資料有錯誤，網上或者提交書面登記的時候未有上載或者遺忘釘附身份證副本。政府宣布作出特別安排，容許有關人士在8月31日或之前補交。大公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前日確診並且帶有變異病毒株的外佣，在上個月底由美國回港之前，經當地化驗所將血液樣本送到本地化驗所進行抗體檢測，因為完成接種疫苗兼且驗出有抗體，抵港之後只需要在酒店檢疫七日。食物及衛生局強調，不會接受本港以外地方抽取的樣本，不排除採取其他行動。有專家指出，外地生物樣本運送過程若果處理不當，會有安全風險，質疑當局為何當時接受有關抗體檢測 測結果。文匯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政府在2012年港島東海旁研究中提出在東區走廊下興建行人板道，拖延超過八年，終於確定建造連接炮台山油街到鰂魚涌的海悦街超過兩公里長的行人板道設計。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會在今個月底討論項目，據了解預計工程費用涉及超過16億8千萬港元，當局需要收回和清理超過871平方米私人土地，預料2024年年底起分階段完成工程。《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社評說，疫情漸趨緩和，特區政府上個星期實施疫苗氣泡新的措施，凡是完成疫苗接種和持有血清抗體測試陽性報告，入境檢疫期可以縮短去到7日。新的措施落實只有幾日，就有女佣在完成7日檢疫進入社區之後確診。社評說，當局需要重速檢視問題，並且不時作出調整，確保在嚴防輸入上做到滴水不漏。经济日报社评。 成报社论，欧美国家似乎主张与病毒共存政策，利用推升的疫苗接种率减轻民众染疫后出现重症的机会。至于以中国为首的部分国家就坚持清零。社论说，与病毒共存一旦病毒突破疫苗的效力相当可怕，而面对诡诈的病毒坚持清零亦似乎不切实际。两种政策不一定对立，在坚持清零的同时做好与病毒共存的准备方为王道。成报社论。 明报的社评就说，拥有19年历史的民阵昨日正式宣布解散，意味着香港政治一个旧时代的终结。警方昨日说将会继续追究任何组织是否违反港区国安法。社评说，调查必须尽快进行并且公布结果，因为民阵是否违法，对于总结旧时代为什么不能够继续，新的时代又怎样以清晰的法例和做法让民众对于自由表达知所遵循至关重要。明报社评。 大公报社评说，民阵昨日宣布解散，香港由乱及治步伐再迈进一大步，但是民阵解散并不意味着罪行就此消失，更何况他的声明仍然继续煽动暴力对抗，气焰嚣张，充分暴露他反中乱港的本质。社评说，警方需要全力调查侦办，彻底查清民阵的违法事实，严惩首恶分子，坚决维护香港的法治。大公报社评。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咧，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青葵公路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一带咧就车多。德士古道回旋处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荃湾嘅德士古道回旋处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较早前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咧就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就在星河名居，在新界全锦公路就去翻全锦交汇处就慢车，象鼻山路去全景围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一段咧就车多挤塞，咁另外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打豪敦路一段咧都系车多，咁后少少啦，普通道去翻西贡公路方向咧都系比较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系买嘢、食嘢定系使用服务，只要系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嘅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掂。Alipay 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 HK 就喺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2021年8月16日，民阵发声明宣布解散。 本港新增一宗输入个案，患者由墨西哥抵港。 限期前未完成申领消费券登记，政府作出特别安排。 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占领总统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有講到早前一個的確診個案，就是一名在美國回來香港已經打了兩針的外佣，他是可以獲得縮短檢疫期的，就是7日就可以離開檢疫酒店。就及後他說他是回到香港第12日在樣本裡面就驗到他有確診，是說涉及 L452R 的變種病毒株的。也都講到說他之前是在上個月底在美國抽血抽嗰啲樣本寄翻嚟香港咧，係驗抗體，咁所以都係獲得頭先講到話啦，檢疫期縮短到去7日嘅。咁呢一個嘅個案啦，我哋轉頭會揾專家去講下啦，或者你又點睇而家疫情嘅情況啦？另外啦，頭先都有講到有關於民陣，尋日就發表聲明話係宣布解散嘅。咁亦都喺佢哋嘅聲明嗰度都講到話。即係成員團體啦，遭受打壓啦，公民社會面臨前所未有嘅嚴峻挑戰等等嘅，咁所以都話秘書處冇辦法維持運作，咁所以就話喺冇成員參與之後一屆嘅秘書處之下咧，係無奈解散嘅，呢個佢哋嘅聲明嘅講法。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陳女士喺電話旁邊，早晨。 喂，早晨。 係你好，請講。 是主持早晨。 嗯。 我想講講咧，咁民陣嗰度咧，如果係解散咗。是正常，即是预料当中啊。 嗯。 土生土长香港人。喂，19年啊，这个机构19年，这个组织啊，你警察方便同他出了这么多次游行的不反对通知书。为什么现在说他们先说他们一个不合法的团体呢？现在先来打下他。那是不是你香港的警察同他沟通上有问题呢？为什么发这么多次不反对通知书呢？还有我想说呢，我哋香港之後會有遊行咩？我唔覺得咯。 嗯。 我唔覺得咯。香港人會終有一日會爆發㗎。我諗而家好多人唔敢出聲㗎。點解？有言論自由㗎嘛。冇曬言論自由，講錯嘅嘢已經犯法啦。 嗯。 香港人去邊度發泄啦？頭先阿葉先生講得好好啊，佢講得好啱啊，反中亂港。句句都反中亂港。咁有冇諗過我哋土生土長香港人，我哋要自由，係對政府有少少不滿都唔可以講嘅。而家出去，就算你俾遊行，都唔可以出去講，係冇用嘅。咁出嚟做咩？ 嗯。 但我話俾你聽，香港人點解咁多人走呢？香港已經玩完啦，冇啦。我係一個媽媽，我係一個單親家庭。 嗯。 我對仔女點啊？好錯個底，我啲仔女捱大咗啫，我冇靠攞綜援，我自己出嚟做嘢。你而家睇下街市嗰啲，全部街市啊，即低下層嗰啲街市啊、茶餐廳，全部都係新移民嚟嘅。我哋入去揾嘢做，做街市幾難啊？ 嗯 ，OK。 邊個人哋搶啊 ？OK， 由民陣講到其他嘅即係揾工等等社會問題啦。頭先你提到警方嘅，警方就話咧，今年四月嘅時候咧，指民陣咧係未註冊為社團啦，咁係涉及違反社團條例。咁佢哋尋日都話民陣咧。當時係冇依時提交資料，咁啊正積極咧跟進佢違反社團條例嘅罪行啦，亦都話民陣係成立以嚟都係未註冊為公司及社團，係屬於不合法運作嘅組織嘅。咁啊，繼續聽你嘅電話，電話旁邊有黎女士，早晨。 係早晨啊，主持人。 係，請講。 系，我想讲下咧，民阵咧俾香港政府打压啦，又话佢有反中乱港啊咁样啦，又话佢车下佢系咪违反国安法啦？咁我哋参加游行嗰200万人系咪都违反国安法咧？咁我哋使唔使拉得啊？咁仲有一样嘢咧，如果第时游行嘅反对政府唔俾啦，咁系咪支持政府嘅就鼓励咧？咁系咪变咗北韩咁啊？得翻一言堂，净系支持政府嘅就出嚟？哇！人哋外国体育会咧，全部游行都系支持政府嘅，政府真系好受人民欢迎，系咪变咗北韩咁样？我真系唔想香港变咗北韩咁样，得翻即系一言堂咯。同埋，我觉得如果你话佢唔合法嘅，十九年前你就应该话佢唔合法，你依家先至话佢唔合法嘅，我觉得系好荒谬咧！呢件事真系好荒谬啊，真系。 OK， 好啊，唔该晒黎女士，都系对于民阵有啲嘅睇法嘅。不过都讲下啦，喺港澳办啊、中联办啊、新华社喺之后都有回应翻有关于民阵宣布解散啦。其中新华社就讲到话，民阵解散系唔等于认罪咧，都话系大快人心啦。咁佢话有关部门咧必定系秉公执法、除恶务尽等等嘅。先休息一阵。 做运动唔一定要等奥运嘅。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梁礼勤。做运动之前有一样嘢一定要准备好，就是要热身。紧要啊，因为拉松啲筋啊，关节更灵活，就减低受伤的机会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8点至10点，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手下留情，同你过运动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提到嗰个外佣嘅个案啊，喺完成咗打针啦，亦都有抗体验咗啦，咁喺美国翻嚟嘅，咁佢就话佢入翻去检疫完之后喺社区度逗留咗，先至系发现到咧佢系确诊嘅。呢、这、一个个案咧都可以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噶。有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早晨。 系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何柏良。头先讲到呢一个外佣嘅情况啦，咁你自己点睇今次喺个社区度系咁嘅情况，经过检疫，经过打针，经过佢嘅验到有阳性嘅抗体，私下发现确诊，点睇呢个个案咧？ 嗱，其实呢个个案咧凸显有几个问题啦。嗱，首先嗰、那个缩短到，即系如果系打咗两针，就检验到有抗体。咁佢唔係嚟自一啲高風險嘅地區咧，咁可以縮短到7日咧，呢、這個其實由始至終咧都唔係一個穩妥嘅安排嚟嘅。咁呢個嘅安排咧，其實由6月30日開始咧已經係做緊。咁如果你比較翻咧，就政府佢喺8月初嘅時候咧，就住嗰啲風險嘅評級咧，個名稱上邊咧佢有一啲轉變，譬如以美國為例啦。咁喺8月9日落實新個措施之前呢，佢係屬於高風險。咁喺8月9日之後呢，佢就改咗個名稱，就叫做中風險。咁佢雖然係改咗名稱啦，咁佢就住喺美國呢個地方返嚟嗰啲人士呢，其實佢可以縮短幾多啊，同埋嗰個檢測各方面呢係冇轉變嘅。咁所以今次呢個個案呢，其實就反映返呢，佢係由6月30日開始呢，有一啲條件，如果符合咧，佢將佢可以縮短到剩低七日咧，呢、這個政策本身咧係錯嘅，同埋唔係建基於一個穩妥嘅科學論證啦。嗱、咁點解咁樣講咧？咁、那個原因咧就係、是、首先嗰個潛伏期啊，咁你不論有打疫苗冇打疫苗咁啊，我哋大致上邊可以理解佢嗰個分布咧，喺第一個星期咧就約莫70%人佢感染咗咧就會發病。咁另外大約有30%人咧，就喺第二個星期咧就會發病啦。咁到底係唔係有個案個潛伏期可以超過14日之後先發病咧？咁呢個有一定嘅爭議性，因為有部分14日之後先至確診嗰啲咁啊。咁因為佢係喺酒店裏面經過檢疫啦。咁其中一個可能性咧，就有部分呢啲睇落好似好長潛伏期嘅個案咧，其實佢係喺個酒店檢疫期間嗰度受到感染。咁好啦，你翻去。政府呢個安排啦，咁如果你係縮短到剩低七日，就你遇到有一啲接種咗疫苗嘅人士，佢就感染發病咁啊，咁你七日之後咧，就俾佢出去社區裏面咧，就好似其他人咁樣活動啦，咁未發生今次咁樣嘅事件，咁佢喺傳染期就又去灣仔啊、赤柱啊、黃泥涌咁周圍去咯，咁同埋你睇到呢個個案咧，就佢接種完疫苗。 佢嗰個 CT 值反映個病毒量咧係相當之高。咁其實呢個都唔係新事物嚟啦。你睇翻喺外國嗰個嘅研究咧，就特別 Delta 變種病毒咧，都睇到咧就嗰個突破嘅感染咧，呢啲疫苗接種者咧個病毒量係相當之高，咁亦都係會引致一啲超級群組爆發嘅。咁如果你唔係接種咗疫苗都繼續可以傳播啊，咁你喺一啲疫苗接種高嘅地區啊，英國啊、美國啊、以色列啲咁啊，就唔會話近呢一個月咧出現疫情嘅大反彈啦。咁所以咧大幅度咁樣喺接種咗疫苗嘅人士就俾佢減到7日咧，這個政策個定位嗰方面咧就本身係錯的。 所以聽落係咪個關鍵就係根本縮到係七日呢一個數字，無論你係有冇打針定係有冇抗體，都係太少啦。根本其實如果要將個檢疫期要縮咧，其實都應該係有個下限嘅。七日就應該係太少，應該要點都要去到再高啲，係咪咁樣咧？ 嗱，你可以咁理解。嗱，就政府我睇佢個原意咧，定係好嘅。咁佢希望咧就跟嗰個病毒傳入嘅風險咧有個階梯。咁嗱，你當然你最穩陣咧就全部一刀切，所有人都21日，咁呢個係最穩陣啦。咁但係你呢個嘅一刀切嘅措施咧，個代價咧會係好大嘅。咁如果你係要有一個階梯咧，咁嗰個問題嘅關鍵咧就係你睇翻呢啲入境人士佢曾經去過嗰個地區，咁嗰度嗰個嘅疫情咧本身個風險係屬於高啊定係屬於低，就跟呢個嚟到去釐定。嗱，接種咗疫苗咧，就你睇下，譬如而家新嗰個安排，即係分區嘅安排下面啦。咁嚟自一啲高風險嘅地區，即係10個國家，即係英國、印尼、印度、菲律賓呢啲咁啊。咁佢不論有冇接種疫苗，就不論嗰個抗體檢測係檢驗到又檢驗唔到咁啊，佢全部都係21日嘅。咁所以其實政府佢喺設計而家呢個制度下面咧，佢自己係掌握到咧，你就算係接種咗疫苗，咁如果嗰個傳入病毒嘅風險嗰個地區係高嘅話咧，係唔應該縮短。 所以關鍵其實高風險係受得緊咯，係嘛？就是、中風險嗰度。 嗱，咁你如果睇翻今次嗰、那個事件咧，就你可以話最大漏洞出錯嗰個位咧，就係、是美國就完全冇辦法理解咧，點解就擺佢落去中風險地區。咁你美國嗰個疫情反彈咗，反彈咗成個月㗎啦。咁如果你而家全世界嚟講咧，咁每日新增嘅個案啦，咁美國咧就排第一、第二位，咁超過10萬人，甚至乎呢個10萬人每日新增個案可能低估，可能而家根本上已經係20萬人、30萬人，因為佢嗰個檢測咧就有好多輕微嘅病症咧，佢唔係一定會去到做嘛。咁所以你呢一個定位咧，就係引致今次有個案走入社區咧最大問題嘅地方。嗱，第二個錯咧，即係呢個叫一個錯接住另一個錯啦，就係、是、你將嚟自其實高風險地區嘅人士，就俾佢七日之後咧離開嗰個檢疫酒店，就翻去社區裏面。咁呢個就冇個風險係相當之大。 我見到而家最新嘅講法咧，就係話呢一個外佣咧，就係喺上個月喺美國抽咗血，個樣本係寄咗翻嚟香港去驗抗體嘅。呢、這、一個個咁樣驗抗體嘅方式有啲乜嘢問題咧？睇落 嗱，當然啦，你呢、這個我哋大家就會擔心咧，就嗰、那個血液樣本有冇一啲造假嘅成分啦。咁呢個就安排上邊嘅啫。咁如果佢嗰個血液樣本本身咧就唔涉及造假，因為你如果係喺外邊送翻嚟，你核實唔到係嗰個人士嘅血液樣本，個問題喺呢度。咁你就算嗰個樣本確實係嗰個檢疫人士，咁你檢驗到有抗體啊，咁你檢驗有抗體，就你將嗰個檢疫期縮短咧，就你唔可以係佢嚟自病毒嗰個社區裏面爆發得好嚴重嘅地區啊嘛。咁其次咧就係你縮短，你想有一個階梯，你有一個下限啊嘛。下限你任何情況下邊咧，你唔可以短過14日。你短過14日咧，就有一定嘅風險咧，就嗰個個案會走入社區。 見到涉事嗰間嘅化驗所咧，都話即係呢個外佣樣本咧，唔係由外國直接寄到去個化驗所嘅，係由香港嘅私家診所收到，再當時按程序咧係即係核對轉介信嘅資料嘅，即係在於化驗所嚟講，佢哋就話佢哋已經做足嗰個嘅程序噶啦，咁佢都平時亦都話唔會係向醫生查詢每一個樣本嘅來源，呢一個位有冇啲漏洞咧？聽落。 你首先咧就佢化驗所就佢因應醫生嘅要求啊，或者醫生嘅轉介去做個化驗啊。咁本身咧就個化驗所佢冇違法嘅。咁佢按照翻咧就佢嗰個化驗嘅標準完成嗰個樣本嘅檢測，就然之後出個報告咁啊。咁到嗰個報告到底係點樣使用？同埋佢而家嗰個使用咧就係俾嗰個檢疫人士咧去縮短。嗰、那個檢疫嘅日數啊嘛，咁呢個其實嗰個責任咧係翻去衛生署嗰度。咁到底衛生署而家現行嗰個制度嘅安排，佢係唔係接受一個郵寄嘅樣本？咁嗰個抽血嘅時候咧，當事人佢就唔係身在香港嘅咧？咁呢個係政府佢自己本身設計嗰個安排嘅時候咧，係唔係有咁樣講清楚啦？咁當然你話嗰個化驗所佢提交報告嘅時候啊，佢唔一定知道佢攞嗰個抗體檢測報告嘅用途喎。咁可能你有個別人士，佢擔心自己接種完之後個抗體水平唔夠高，去做嗰個檢查，或者佢純粹係好奇想知道咧，大約嗰個水平去到邊個位置啫嘛。 政府發言人都話啦，食衛局係已經提醒咗所有認可嘅化驗所啦，唔能夠接受從香港以外嘅樣本嘅。咁佢都話專題網站已經更新。另外有一個咧，都想問一下何柏良啊，見到《星島日報》咧一個報導就引述一個資深小學校長咧，就話而家因為小學生咧唔可以未到一個適齡咧，有啲就咁啊未能夠打到新冠病毒啦。咁佢就話，即使教職員咧打曬都未必可以全面保護啊學生。唔係好多都打咗啊嘛，咁咧就建議當局咧考慮將小學家長打疫苗嘅比例咧列為學生係咪可以恢復翻全日授課啊或者活動嘅條件，建立一個叫做家校防護網喎。這個科唔科學咧？聽落 嗱，你當然成個香港越多人接種咧，就越理想啦。但係你隨住嗰個 Delta 變種病毒咧，其實我哋對於即係過往啊。對於群體免疫嗰個理解咧，要重新定義。咁某程度上邊講咧，就年初開始講，就你一個地區就有一定比例七成或者八成嘅人口，佢接種咗兩針疫苗咧，可以達至一個群體免疫。其實呢個觀念已經爆破咗嘅。你睇到喺而家高接種嗰啲嘅國家咧，嗰、那個群體免疫咧係冇出現。是保障唔到，亦都攔截唔到咧。嗰個病毒喺嗰個社區裏邊咧，繼續快速咁樣傳播，同埋造成呢啲群組。咁所以嗰個疫苗接種咧，而家應該要重新定位咧，就係一個個人嘅保障，唔係話一個群體免疫咧，佢唔會喺社區爆發，係完全唔同曬嘅。 OK， 好啊，唔該曬何柏良，同你傾到呢度。何柏良咧就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嚟嘅。頭先嗰個《星島日報》嗰個報導就係引述一位嘅資深小學校長啦。咁佢就因為而家小學生咧。因為而家講緊啊，伏必泰疫苗咧，最細咧就係話喺香港咧十二歲可以打嘅啫，咁所以就話小學生有好多都係未到適齡可以接種咧呢個新冠疫苗嘅，咁佢就提到話係咪可以家長去打隨住家長接種疫苗嘅比例咧，去列為一個學生恢復翻即係全日面授課啊，或者活動嘅條件咧，咁有個咁嘅睇法嘅，你又點睇咧？如果家長去打針作為學生可以恢復翻面授課作為條件，你又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会议成员、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认为，民阵解散标志大型反中乱港游行将会成为历史，但系唔代表香港今后冇大型游行。只要游行系表达诉求，唔系反中乱港，系会受到基本法保护。唔认同今后冇游行自由。叶国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民阵一直是反政府平台，当中的成员亦都是反政府、反中央，看上去好像很松散的组织，但背后有很多外国势力引入，从他们组织策划之强、设备优良可见，他们的角色不简单。对于过往警方会同民阵就举行游行联系，特区政府多年嚟亦都会喺民阵举行七一游行之后出稿回应。叶国谦认为冇矛盾，反而民阵喺2019年嘅时候表面上话尊重人权价值同和理非，但实际上组织活动令人群聚集，给予黑暴机会，令社会更加分化。 美国国务院表示，超过6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必须允许想离开阿富汗的阿富汗人和各国公民离开，并必须保持机场和边境开放。包括美、英、法、德、澳洲、日本和南韩在内的超过60个国家在声明中说，阿富汗的当权者有责任保护当地民众的性命和财产，并立即恢复当地的保安和秩序，强调阿富汗人民应该生活在安全、有保障和有尊严的环境中，国际社会随时准备为他们提供协助。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分子进入首都喀布尔，占据总统府，并宣布阿富汗的战争已经结束。美国一共部署6000名美军到喀布尔协助撤走美方人员和为美国工作的阿富汗人。海地 7.2 级地震，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至1297人，超过5700人受伤。地震在当地上星期六发生，震央位于首都太子港以西大约160公里，大量房屋、学校和教堂等的建筑物倒塌。随着救援工作展开，搜救人员在瓦砾中发现更多死者。由于余震持续，很多居民都走到户外过夜。总理亨利乘搭直升机视察灾情，并已经宣布进入一个月紧急状态，呼吁国民团结，多国向海地伸出援手。海地预计会在星期一受热带风暴影响，暴雨可能导致山洪暴发，阻碍救援工作。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宣布提前在下个月20号举行大选，以争取新授权，确保选民支持自由党政府推行疫后复苏计划。49岁的杜鲁多和总督玛丽西蒙会面之后，正式要求解散国会提前大选。他说这次选举正值国家的重要时刻，认为民众有权选择国家的未来。保守党批评杜鲁多在加拿大面临第四波疫情的时候提前大选，是破坏国民为抗疫所作出的努力，认为不应该为了政治游戏或者利益而冒险。民调显示自由党有望再次胜出大选，但未必能够重夺国会大多数议席，要争取其他反对党支持通过法案以维持执政。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48点，跌43点，总成交金额74.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517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87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3.4跌6.8，友邦保险94.4系升1.5毫半，美团233跌4毫，中国平安67.5升4毫，比亚迪股份267.6跌5.8，中国移动52.35升5.5毫，海螺水泥43.75升1.05元，华润燃气48.75升1.5毫，创科实业167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3，日元109.44，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3，人民币6.475，英镑对美元1.386，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日经平均指数报27,567，跌409。港金现价报16,530，升2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0.58美元，卖出1,78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呢，就係德士古道回旋处。去美孚方向嘅支路，即係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嗰条支路呢，有交通意外。部分一行车线係封闭，咁影响到一带呢非常挤塞。青衣北桥呢去返荃湾方向，车龙去到海滨花园。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返去德士古道回旋处亦都挤塞，龙尾去到葵顺工业中心对出。葵福路来回方向呢亦都係挤塞㗎。重复多次，就係德士古道回 回旋处去美孚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嗰条支路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挤塞。青衣北桥咧去荃湾方向，车龙去到海滨花园；荃湾路去屯门啦，落翻去德士古道回旋处亦都受到影响，车龙去到葵顺工业中心对出；葵福路来回方向亦都挤塞。咁较早前咧，青葵公路去尖沙咀，近住祖尧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青葵公路去尖沙咀，近住祖尧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去渣华道嘅支路挤塞，龙尾维园上桥位。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繁忙啦，龙尾去到康湖居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行车缓慢，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御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2021年8月16日，民阵发声明宣布解散。 本港新增一宗输入个案，患者由墨西哥抵港， 限期前未完成申领消费券登记，政府作出特别安排。 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占领总统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就關於喺食肆配合成個疫情嘅一啲嘅做法啦，見到喺上個星期五咧，政府就有個宣布一個嘅新安排，就話係面對一啲變異病毒株嘅威脅咧，話第五波疫情咧隨時喺香港咧會爆發啦。咁亦都話咧係考慮到咧顧客喺一啲食肆等等嘅場所咧，大部分時間咧都係唔會戴口罩嘅，咁所以有需要咧進一步收緊 B 類即係餐飲處所員工嘅檢測嘅規定。咁佢入邊就講到啦，就話咧B 類嘅運作嘅呢啲處所咧，所有嘅員工咧要喺8月26日或者以及之後嘅每七日就要係攞到呢一個嘅陰性檢測結果嘅短信啦，先至可以咧係喺即係食肆入邊咧係工作嘅。咁如果咧係已經接種咗疫苗嘅員工咧，就會被視為係符合啦呢一個嘅檢測要求啦，所以咧唔需要做定期嘅檢測嘅。咁另外咧都講到話啦，呢一個稿都講到話香港如果係爆發第五波疫情嘅话咧，以致有需要要收紧一啲堂食嘅限制，作为压止病毒嘅社区传播嘅措施啦。咁到时候咧，好可能咧，净系容许咧 D 类嘅处所咧系提供晚市堂食啊。咁 D 类嘅处所就系要员工咧系要打齐两支嘅疫苗啦。咁啊，顾客方面咧都系要三分二嘅顾客咧，至少三分二嘅顾客咧系要接种咗第一剂嘅疫苗嘅，有个咁嘅安排嘅。呢、这个对于一啲食肆嘅运作嚟讲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你自己作为食客又点睇咧？18723111，电话旁边咧有香港中小企食店联盟召集人林瑞华，早晨， 早晨。 早晨，林翠华，点睇头先讲话十四日嘅检测喺 B 类嘅飲食处所，收紧到每七日检测一次啊？ 其实就都系嗰句啦，政府都系想逼啲我哋市民打针咁。就不停咁去用唔同嘅方法啦，咁其實就增加咗我哋嘅經營成本，因為始終， 喂，林瑞華， 去逼我哋員工打針啦，咁所以，都係。 林瑞華頭先因為個線路唔係好清楚，你可唔可以講多次嗰個經營成本嗰樣嘢？ 係， 可以繼續，而家可以講。 因为我哋冇办法逼我哋员工打针啦，所以都系困难嘅。咁就只可以，即系因为都系有啲员工都系好坚持唔去打针啦。咁所以，我变相我哋嗰个成本增加咗咯。因为好似而家我有啲同事唔知点解，佢哋而家去做检测都要俾钱。 嗯， 系啦。咁一来，咁佢哋又会问公司会唔会俾翻呢嚿钱，帮佢哋俾呢个钱啦。咁呢个亦都系成为咗我哋即系同员工一个即系将一啲矛盾咧摆咗喺个雇主同个雇员身上咯。 而家佢用即系话十四日收紧到七日啦，其实即系一路都系做紧呢啲检测噶啦，定期要做噶啦。去到七日，对你哋嗰个嘅成个运作嘅分别系咩咧？喺而家呢个疫情嘅情况下，佢讲到咧个稿话系即系惊第五波疫情随时会爆发啦，咁所以有呢个收紧嘅措施啦。你点睇咧？又 都想即系嗰个疫苗接种率提高啦。咁其實十四日同七日個分別又唔係好大嘅，係啲員工麻煩啲咯。咁如果真係有好多人係怕麻煩嘅話，就會變咗去即係屈服去打針咯。咁其實就真係唔係好大分別，係至多如果嗰個最大分別係，如果我而家去做檢測要俾錢嘅話，咁嗰個經營成本就會增加好多。 人手上安排唔會緊咗咩？佢哋係咪通常都係即公餘，即放工之後先去做檢測定點噶？ 盡量佢哋都係放工時間去嘅，咁就唔會話翻去做咗下嘢咁就走去做檢測嘅，咁所以都唔係話真係對呢個工作上有好大，即係對公司嘅運作有好大影響咯。 咁聽到話要再收緊啦，由十四日收緊到七日一次，啲夥計嘅啲員工嚟講，你睇到嗰個反應又點咧？頭先你話可能有啲都會揀寧願去，不如接種咗疫苗啦，咁就一了百了啦，係咪咁樣咧？多唔多呢個諗法又？ 都有部分同事係咁樣嘅，但係唔多咯。即係始終如果佢係即係有部分員工係因為身體原因啦，佢哋都係害怕打針之後嘅副作用啦，所以佢哋未必會想會即係因為咁樣而去打針，反而會係令到咗有啲人，因為而家零售業開始黃化啦，咁可能會令到有多啲人，咁不如我大家都係即係打工仔角度都係打份工啫，都打份糧啫，咁我不如揾份工唔使我打針嘅，咁可能會令到我哋而家請人難咗，啲人寧願咁我唔做飲食咯，我去做翻零售咯咁樣。 即可能考慮轉行添，直情係。 係啊，係啊，係啊。 頭先你話有而家即收緊個檢測啦，而亦都做檢測咧，如果自費嘅話咧，有啲都去到200多元嘅。如果要240元一個月，如果四次七日一次嘅話，都成差唔多1000元啦。呢、這個會唔會對於員工嚟講個負擔係一個考慮咧？或者你哋有冇啲咩可以幫到佢咧？呢、這個位 其實對員工嚟講個負擔係好重嘅，你真係成1000元咁講真，即係都幾大嘅一筆數嚟嘅。咁但係對我哋餐廳嚟講，咁如果我成間餐廳當有20個員工。咁我對我個經營成本亦都係非常之重嘅，即係成20000元一個月，咁係所以就變相係真係逼好多情況底下都係被逼咁要去打針咯。 但你會俾曬呢筆津貼佢哋嘅，即係佢哋做檢測嘅時候， 視乎情況咯，都會同個員工去傾嘅。 而家啦，頭先除咗講到話呢一個14日縮到7日啦，係 B 類食肆嚟講。另外就講到政府都喺個稿嗰度講話啊，如果係爆發第五波疫情嘅話咧，都屆時啊，好可能咧係只係容許 D 類嘅處所提供晚市堂食嘅。你點睇呢個安排？機會又大唔大咧？覺得？ 即係我覺得政府講得咁樣，咁諗如果真係有出處有第五波疫情發爆發嘅時候，我相信政府真係會咁樣做啦。咁但係其實係困難就有困難在，依個係你要個食客都打埋針喎。 係啊，因為佢話因為食D類講一次啦，就係員工要打曬啦，即係疫苗。咁然後顧客嚟講咧，就要至少三分二嘅顧客咧係打咗第一支嘅疫苗，即係起碼要打咗一支嘅佢哋有部分嘅顧客。呢個係對於即係餐廳嚟講係咪即係要求或者去檢查啲食客有冇打針係有個困難定係咩咧？你意思係？ 其實有困難嘅，因為始終我哋冇。因為你都睇到有新聞喺度講話有假針卡啦，咁我哋即係我哋又唔係一啲去，我哋又冇辦法授權去 check 佢哋嘅身份證啦。咁如果真係有啲假針卡嘅時候，我哋啲員工唔識分嘅時候，咁有機會真係會即係誤墮咗個法網咯。咁其實係嚟緊，如果真係要轉，同埋要而家轉入 D 區嘅食肆，例如幾百間，唔係咁多。咁嚟緊，如果真係萬一有一個第五波疫情爆發嘅時候，好多食肆未必可以即時轉一切去 D 區，因為佢要打咗兩針，之後仲要係過咗嗰兩針之後，就要再過14日。咁如果我要安排個員工，即係如唔 case 嘅話，我要再即刻轉去 D 區嘅話，我起碼需要個半月嘅時間，我先至可以即刻即係先至可以轉到去。 即所以到时先转，基本上就转唔切，可能要预早准备好啊。基本上如果系， 其实系要即系我唔知道疫情会唔会爆发，几时爆发啦。咁所以如果要而家转去 D 区嘅话，都起码要过半月嘅时间。咁系真系未必真系转一次。 你自己估计，如果真系要限住只系 D 区可以经营晚市嘅，万一爆发第五波嘅时候，有数量上，你估而家有几多比率嘅食肆可以转到咧？ 我谂转到嗰啲已经转咗。 OK。 如果到而家都冇办法，即系而家开始都冇办法转嗰啲，其实佢哋真系有困难，唔系话佢唔想转，而系真系冇办法去逼到啲员工去打针。亦都冇办法去叫啲食客打针， 系 或者用安心出行。 咁 所以系有困我谂转咗嗰啲，应该而家都只系局限咗喺大集团啊、酒店嗰啲，佢哋先有个能力。 系 去令啲員工打針喎。 頭先你講到咧話即係嗰啲針卡啊，打咗針嗰啲記錄咧，即係個真偽嗰樣嘢。咁啊，見到上個禮拜五啦，其實警方就話倒破咗越南裔為首嘅一個偽造新冠疫苗接種記錄啊，即係一啲假針紙嘅集團。咁啊，入邊咧都話揾到除咗假針紙啦，有啲有啲咧就係因為健康你又唔適合去打疫苗嘅假醫生紙，亦都有啲假嘅檢測報告啊，亦都有一啲假嘅針紙嘅電子檔案啊咁。咁啊，見到其中警方都話啦，真假針紙嘅紙質咧都分別唔係好大，一般人都好難去分辨嘅咁。你自己喺食肆度有冇見過或者懷疑有見過呢一啲即係唔肯定係真定假嘅針卡啊、醫生紙啊咁？ 因為我哋就唔使 check 呢樣嘢，咁所以就我冇見過，但係就。我都聽唔少人講嘅，費最多嘅唔止係假，甚至係假嘅，即係個安心出行啊，咁嗰啲都市面上都聽唔少。咁我哋真係冇辦法去驗證真假，同埋我哋工作都好繁忙，冇唔通我即係詳細去驗，亦根本咁冇咁嘅可能。都係佢俾我睇，我就只可以信。咁如果係假嘅，咁我都真係冇辦法去辨清真偽咯。 即係作為食肆都覺得有個難度喺度。如果有一日真係要轉做 D 類，就要因為啲食客啦部分啦都要有個打針嘅記錄噶嘛，要去驗證嘅真係係你哋即係冇辦法去揾到，或者覺得有啲乜嘢可以幫到你哋去分辨咧？又 其實冇辦法去幫到我哋分辨嘅喎。咁我哋真係我哋又冇權去 check 個，首先我冇權去 check 佢個身份證去俾我知。 資料啱唔啱啊？其實就算佢填資料俾我，即係而家又一填紙仔嘅呢個，都冇辦法辨認到佢寫嘅資料俾我係咪真係佢本人嘅資料嚟喎？因為我哋真係冇咁嘅辦法去辨認。咁其實反而係政府點樣去加強執法，而唔係要我哋。即係如果佢真係填啲假資料，我唔應該係我哋食肆都已經要受到牽連咯。即係唔好話去嗰個客俾啲假資料，我 check 唔到，而我哋要去受罰咯。 OK， 但係你呢個你擔心可能會有咁嘅責任問題？ 會有咁嘅責任問題㗎，因為我都真係有食肆試過，就係我啲客填嘅資料唔啱唔足，或者填啲假資料落去，個食肆一樣都係要受罰咯。 OK， 明白。好啊，唔該曬林瑞華，同你傾到呢度。林瑞华咧就系香港中小企食店联盟召集人嚟嘅，咁啊头先就讲到咧有关于喺 B 类食肆啦，上个礼拜五咧政府就话即系因应咧第五波疫情随时会喺香港爆发，咁所以有一啲嘅收紧啊，咁啊包括就话喺入边 B 类食肆嘅员工咧就系喺8月26号啦，以及其后每七日咧嘅期间完结之前咧都要有阴性嘅检测结果嘅短信先可以入边做嘢噶，先休息一阵。 在希特拉的领导下，纳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浴火之中重生。有人说希特拉是民主投票选出来的独裁者，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有学者认为纳粹党的确是自1932年之后德国最大的政党，但其实从未得到过大多数市民的支持。 一连三集历史二三时之与希魔共存，会带大家追溯希特拉怎样一步步踏上成魔之路。 星期二晚十点，港台电视31。 八点黄金五合一，数字世界主持李灿荣，嘉宾立法会议员刘国芬，深港融合密码。 我哋发展咗新界北之后，有冇啲特别嘅元素、特别嘅基建可以配合到呢一个融合咧？ 香港啦，喺十四五规划里面啦，咁国家亦都话啦啊，我哋香港系要做一个国际嘅创新科技中心啦。 八月十八号星期三晚上八点，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今日翻嚟千禧年代啊，听大家嘅电话，电话旁边有黄先生，早晨。 啊，早晨，你好，系。 系，请讲。 我就关心到即系民阵佢解散咗之后咧，因为佢成立咗19年咯，咁佢都有众筹啦，系咪？咁亦都会有一啲好多即系财政嗰啲情况咧，我希望即系。政府要好好即係仔細去監管一下，因為即係撇開政治立場啦，咁佢一個組織咧，佢解散咗之後，咁嗰啲錢嚇，佢話160万，剩翻落嚟就會捐咗俾啲佢即係佢 合適團體， 佢心儀嘅一啲慈善團體啦，或者係某一啲機構，咁係咪真係160万咧？真係要查清楚啦，因為咁耐以嚟有。啲錢銀嘅嘢係嘛？經過咁多個即係高層，佢哋呢個組織嘅高層嘅手咁樣，同樣我覺得教協都係啦，因為教協佢亦都係買咗，即係佢收咗咁多年費係咪？咁多年啦，咁八十好似應該都80蚊一年嘅年費，咁佢有90000多会员，咁嗰度佢亦都最近即係好似係短期內係買咗幾個物業㗎。咁我啲錢銀嗰啲嘢，即係除咗佢要找即係俾曬遣散費啊，搞清楚啲員工嗰啲開支啊、遣散啊，咁咁剩翻嗰啲係點樣處理咧？ Okay. 我希望當局咧係慎重處理咯。 好啊，唔該曬黃生。講到即係民陣解散啦，嗰啲數究竟點處理，佢話都要搞清楚嘅。電話旁邊仲有何先生，早晨。 係，早晨。 係你好，請講。 我覺得19年前應該剷除啦，如果要搞，咁嗰陣時係合法嘅咩？咁民陣只不過係做，即係個角色就係一間餐廳嘅侍應，佢召集一班志同道合嘅人，而嗰班志同道合嘅人咧，就係、是、有牌有成嘅，好多團體都係攞正牌嘅。咁佢就聽民陣嗰支笛啊，咁我哋哇覺得民陣好嘅，咁咪俾貼士佢咯，即係呢間餐廳個侍應招呼得好嘅，我俾貼士佢，何罪之有咧？咁你取替 OK 喺呢个即係政治气氛之下，你取替佢冇问题㗎。但你唔好安个罪名俾佢㗎嘛，叶国谦先生19年前你唔出声，係咪好多香港人只係听民阵讲嘢㗎啫，我唔会理呢个侍应係有牌定冇牌，佢招呼得好， 我哋就俾貼士，就係、是、咁簡單。 嗯、OK， 好。 係嘛？咁你話佢冇牌，你話要釘佢，釘佢，釘佢咩啫？佢召集啲人啫嘛，嗰啲被召集者係有牌噶嘛。咁、 嗯嗯、 你如果要釘嘅，你釘埋嗰啲被召集者嗰三十個機構咯。咁我哋二百萬人行出嚟嘅，你釘埋我哋啊嘛，你公平啲啊嘛，係咪啊？ OK， 好，唔该晒阿何生，同你倾到呢度都系讲到民阵宣布解散啊。咁啊，头先就提到有关于警方啦，咁啊都警方咧，佢寻日咧都有回应嘅，就话民阵冇依时咧系提交资料，因为当时喺四月嗰阵咧就话民阵咧系未注册嘅为社团啦，咁啊涉及违反咧社团条例，要求提交资金、户口等等嘅资料嘅。咁佢当时未依时提交啦，就话正积极系跟进佢嘅违反社团条例嘅罪行。又话民阵成立以嚟咧都系未注册为公司啦，同埋社团啦系唔合法嘅运作嘅组织啦。咁亦都讲到啦，话会全力追究任何组织啦以及人咧系有冇违反国安法以及系其他嘅法例嘅。讲下天气情况啦，而家外面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3%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听日再见。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张凤平。 有人说长大成人的其中一个指标是同龄的朋友开始成家立室，我认为身边的长辈开始陆续离开都是其中一个指标。最近好朋友的爸爸过了身，当他打电话跟我讲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安慰他。收了线之后，我才想起《父后七日》这本书。 《父后七日》是台湾作家刘子杰的散文集，同名的篇章只有短短4000多字，但不止获得2006年的林荣三文学奖散文组首奖，刘子杰还亲自改编成同名电影，一举拎了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 《父后七日》这篇文章写的是刘子杰爸爸过身之后，他由台北回到他家乡彰化那里奔丧，用黑色幽默面对传统殡葬仪式的各种繁文缛节，笑中带泪地送爸爸最后一程。刘子杰在访问里面讲过，我觉得散文最难的部分是写亲情好像一个暴露狂，写爱情又会好像一个花痴，或者就是因为他有这种自觉，所以父后七日虽然是写丧父之痛，但是在他的戏谑里面又会显得云淡风轻。不过当读者一放下戒心，又会忽然之间被沉重的思念来一下回马枪痛击。 譬如刘子杰提到，这七日期间连几时要喊几时不能够喊都有既定程序，有时候他们刚刚刷完牙洗完面，又或者正拎着个饭碗，只要听到击鼓奏乐，导师的咪高峰传来叫唤声，就好似听到导演嗌 action 一样，佢哋呢啲临时演员就要手忙脚乱咁披上白麻布，连爬带跪咁就定位同哭。虽然情景咁滑稽，刘子杰下一句就话：神奇的是，每一次我都哭得出来。佢对父亲嘅思念咁就不言而喻。 或者去到某个年纪，就会开始不断地进入为其他人送行的轮回。我们可以喊着这样思念，但是记得要笑着这样道别。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父后七日》，作者刘子杰，由宝平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